今天我们还接着看这个十乘观法，这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，今天从第四句看起。第四，破法变，以三观破三惑，三观一心，无惑不破。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。三惑啊，三种迷惑，这里面就是指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这个三大类也，这三种迷惑。要怎样把这个迷破除啊？这是讲啊，破迷开悟啊。破见思烦恼，你就得正觉了；破尘沙烦恼，你就得正等正觉；破无明烦恼，你就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讲的果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是学佛人所求的目的。无论是哪个宗派、哪一个法门，无论是世尊一代释教，还是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教诲，无不是以此为目的。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，才说殊途同归啊，都归到破三惑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用什么方法来破这个三惑呢？方法就太多了。佛在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啊，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念到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无量无边的方法，都是为这个问题。天台家在许许多多方法里面，他用止观这个方法。止观实在是天台家的悟处，现在来说呢，天台家的发明 这个是真实智慧呀。所以在当时，西域的高僧到中国来传道，看到天台大师所用的这个方法，非常赞叹呐！啊，说出这个方法了，给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一样。啊，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到西域去求法，没有见到楞严经啊，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对，印度啊，朝野包括出家人认为楞严是国家唯一的宝藏啊，外国人来留学，其他的佛法可以给他看，今天给他看楞严经秘密啊，不肯传给人啊，另法了，所以印度现在佛法没有了啊，另法的果报啊。啊，楞严经传到中国来非常不容易啊，巴拉蜜帝呀，用尽了心思啊，偷渡到中国来。那个时候到中国来，海关查得很严的，搜身呢。啊，前两次都被搜出来了。啊，毕竟他是个出家人，所以没有什么责备他。第三次把这个手背破开，经藏在这个里面，再让他缝好、长好，这样出来搜身，没搜出来。把这个经带到中国，带来之后再把胳膊破开，经取出来啊，那是在那个写成很小很小的字啊，那个很小的字啊，你们看看弘一大师写的那些笔记，你们看到过没有？李牧原居士给你们看了，你们没看到，没看到找李居士叫他拿来给你们看看，你们才晓得历代高僧怎么成就的。我们今天这个学习跟前一代人比，给人家提草鞋都不要啊！啊，我们处处自以为是的，看看人家那种情苦啊，他写的那个字，那真的跟蚂蚁一样。比我们看报纸里面的字还要小啊，公开一笔一画，一字不苟，一笔不苟啊，人家那种做学问的精神啊，你看了之后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巴拉蜜帝也是用这种方式把楞严带到中国来了啊，这偷渡出来的，偷渡是犯法了，带出来之后东西交到中国了，赶紧回去啊，为什么呢？怕这个朝廷上责备海关人员啊，你失职，为什么让人家把国宝偷出去了，偷渡出去了，他回去认罪，回去接受惩罚。你想想看，这种精神，为法忘取，啊，宁舍生命，也要把佛法传遍世界。啊，所以智者大师一生没有见过楞严经，只是从这印度高僧口里头听说 印度有这部经典。佛所讲修行的纲领，跟天台家所发明的三智三观呢非常相似。天台大师在天台山筑了一个拜金台，你们现在也许去看过，每一天智者大师在那个地方向西方礼拜，求感应呢，求这部经能够到中国来，拜了18年了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。这种精神可佩，所以感应巴拉密地法师把这部经呢偷渡到中国来，智者大师的精诚拜了18年。可是天台家的这个直观跟楞严经上讲的什么他毗婆舍那了这个禅诺，这里面还是有差别，但是的确是很接近。所以楞严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古代的这一些讲经的法师都是以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，用直观来配什么他禅那，那么一直到明朝焦光法师才提出意见，他说这个还是有差别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天台大师的这个三智三观呢，还是用意识性，而世尊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这个止观法门呢，不是用意识性，所以焦光大师提出来啊，楞严上所说的舍事用根。这个是，所以楞严的著书、楞严的讲法就变成了新旧两派了。古老的这一派以长水为代表，这个新派的就是焦光大师，以他为代表。那么到近代，专攻楞严的是圆音法师，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，他25岁对这部经产生兴趣，发心专攻，到70多岁，他那一部《楞严经讲记》才出来，毕生的功力了，圆音法师的著作。最成熟的两部书，一个是《楞严讲义》，一个是《圆觉经讲义》，这两部东西是他老人家成熟的作品，非常难得。他的讲义，诸位要仔细去观察，几乎60%。是依据焦光的证论，另外参考楞严古经的著述，也可以说他的讲义是集古经楞严注解的大成。我们现代人如果学楞严，从他这个讲义入门是最为方便的。但是这个里头依旧有差别，可是焦光大师说的是很好， 舍食用根呢，那不是中下根人能办得到的。啊，说老实话，还是属于上根立志。但是天台家讲的这个方法呢，中下根性的人行用得上。啊，虽然不是究竟圆满，但的确是最初方便。啊，我们有方便，其如真实，这就好了。啊，三观呢是空假中三观呢，前面这个第一行里面讲的，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那就是一心三观。啊，你能够用一心三观呢？那这三种祸都容易破除啊！三种祸破除，诸位要知道啊，就超越十法界了啊！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。入佛的报土。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是同样一个境界啊。宗门的见性成佛是圆教初住以上的果位啊，破一片无明就这一分发生了。天台家讲的分正即佛，分正即佛是从圆教初住到等觉位，这41个位次都叫分正即佛啊。分是部分，正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真正真的啊。到如来果位啊，那叫究竟即佛，那是圆满。41品无明破尽啊，那叫究竟位。所以究竟的只有一位啊，分正里面呢有41位啊。我们还是要从最低下手啊。如何去破见思，去破尘沙啊？我们今天的病最重啊，这是治病啊。啊，这个病是破法病，便是普病。法就是法治，啊，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治里面生出来的，从法治里头生出我执啊。我们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！我执里面，这我常常讲，我们念念当中啊，都有一个想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。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，这个念头啊，不是你故意生起来的，你没有想就有这个念头啊。佛法叫俱生烦恼，不是学得来的， 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？生生世世养成的，很难断。都以为啊，这是正常的。哪里晓得这个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呢？啊，我们要破我执，从哪里破起？你现在真正把这个根本的因素找到了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断掉啊！啊，如何断掉呢？看破放下。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止啊，还是这两个字啊？啊，说止观不好懂，啊，给你讲看破放下好懂啊。啊，看破是什么呢？了解事实真相。这叫看破啊！啊，舍弃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叫放下了啊，那就破法了，就破三惑了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我们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，占有一切人事物，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根本就是一个妄想。为什么呢？能控制的、能占有的、所控制的、所占有的，都是毕竟空啊。如果有这个事实存在，你得控制占有，那情有可原呢，能说得通啊？不可能啊，根本不存在啊。所以你是冤枉造罪业，起心动念是造业，你的冤枉造业，因为你造业，所以变现出来啊，这个虚幻的境界的果报，你去承受。啊，这果报从哪里？自作自受。啊，几个人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？明了事实真相之后，我们这一生的际遇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无论是享福或者是受罪，你的心平了，啊，平静了，不再怨天尤人了，知道什么呢？我这一生的机遇是自己造作的果报，与任何人没有关系。啊，这个戒才能解得开呀。前途才会现出啊一片光明。如果依旧迷惑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以为我们自己享福受罪都跟别人有关联啊，尤其遇到逆境怨天尤人，这个是罪上加罪呀，招得来生不如意，来生比这一生更苦，来生比这一生更可怜，所以是越迷越深呐。这不能解决问题。诸佛菩萨 也是看到一切众生迷惑颠倒，在这个苦海之中啊，苦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本来也没有啊。越迷越重啊，越陷就越深。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，这个讲经说法讲的是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帮助我们开解，帮助我们觉悟，真正觉悟了，你自然就回头了。不单不会呀，有这个念头去控制一切人事物，连自己这个身体呀也放下了，也不会呀去刻意的控制了。不想占有一切人事物，也不想占有这个身体了。怎么样？不会把这个身体当我了，当做我了。把这个身体看作什么呢？我所有的一部分。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你看一切众生误会啊，把这个身当做我啊。要保养这个身体啊，要护持这个身体啊，叫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啊，叫这个身体就享福啊，哪里知道啊，通通造的是罪业啊。我们能够以人为的力量帮助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吗？诸位要细细想想就知道，不可能的。当然我们不能糟蹋这个身体，糟蹋这个身体是错误的。佛法是正法，佛道是绝道，彻底觉悟啊！在佛法当中，这个身体做什么用呢？作为帮助一切众生的工具。前面第二句里面讲，真正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要发愿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都要有个工具啊。没有工具，拿什么去服务呢？身体是个工具，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工具啊，这个工具要维护啊，不能够把它糟蹋啊。怎样维护呢？与自信相应，就是最健康的啊。与自信相违背，那我们就糟蹋这个工具。用这些物理药物来帮助这个身体， 也未尝不是个好事情，但是这是治标不是治本啊。治本从哪里治呢？与信德相应啊。现在是什么？我们标示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信德吗？念念与这十个字相应，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？真诚没有虚伪，清净没有污染，平等没有傲慢，正觉不迷惑，慈悲没有怨恨。你说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好？诸佛菩萨身体健康，从来没有生病过的，那个生病是视线的，为魔是疾，那说法了，那令人觉悟的。我们看诸佛菩萨从来没有看到衰老的相，他不老啊，不老不病不死啊。为什么呢？与信德相应啊，没有生死，这才是真正懂得健康之道，这健康的大道理啊。与信德相应，自然就能破三惑了。那比此地用的这个三观的方法还要巧妙啊。这真正是这善巧方便的。没有办法跟信德相应，我们就用啊三观的方法，空假中知道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范围非常广大啊。什么叫众生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就叫做众生啊。我们人这个身体众缘和合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常讲啊，四大五蕴和合成这个身相，这众缘和合，所有一切动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现的相，一切植物，一切矿物啊，虚空世界，诸位想想，哪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的？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现在科学家发现，有不同的时空存在啊，三维空间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，有四维空间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说，现代的这个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十亿维次空间的存在，但是在理论上讲， 空间唯一次是无尽的，这个与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佛法讲世间呢，世间无量无边呢。佛法讲法界，说的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大别略举，何况十代表无尽，法界就是世界，无量无边呢，无量无边的法界，诸位要晓得，都是从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。一念自性，它确实有，但是它没有迹象。它没有痕迹，我们的六根都圆不到啊，眼见不到，它不是色法，耳也听不到，它不是声法，心里也想不到，所以佛说这一桩事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果然心心出灭了，这个境界你就清正了。所以大乘经佛常讲啊，为正自知啊，你正得了，你也没有办法给别人说，所以说如人饮水也冷暖自知啊，我喝着水，你问水怎么样，热不热啊，热，到底热到什么程度你怎么会知道啊，这个水凉，凉到什么程度你也不知道啊，必须你自己亲尝一口你才晓得，哪里能说得出来的？所以说这个境界叫不思议境界，不可思量，不可议论呐。不可议论就是言语道断，不可思量就是心行出灭。这个是说的能现的一念自性啊，一念自性非空非有啊，非常非断，非生非灭，非来非去啊，中观里面讲的八不啊，形容这个事实真相，能现的离体如是，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呢？哪有例外的呢？所以诸位如果能在法相上啊，就是一切现象上，一切众生法上能够见到这一切法相啊，也是不生不灭啊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垢不净，你就见性了。 你在相上就见性了，在相上见性就破了相了，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现象迷惑了。知道这个现象即空即假即中，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，能所皆空，所有这些法相假象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梦幻泡影啊，佛也在嘱咐我们呢，应作如是观呐啊，所有一切的法相。世间法相、出世间法相都是梦幻泡影，我们面对这事实真相要懂得用中，中是讲作用，我们的受用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，就是用众中，这个意思深，中这个意思广啊，中是包容一切，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啊。那么再跟诸位说的明白，说的具体一点，用中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用中用错了，用了又偏差了，错在哪里？差误在哪里？如果这个里头夹杂一点自私，夹杂一点我见，就偏差了，就错误了啊，就很容易发生错误啊。那就是什么？自己名利心没放下，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放下，一差就一切都差了，都差错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真诚心好像是真诚，其实真诚被破坏了。你有私欲在里头，把真诚破坏了，清净也破坏了，平等也破坏了，连慈悲都破坏了，那就不是中道了。所以真正要做到中道，那我们用《金刚经》上的话，一定是做到了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去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就是菩萨心呐、菩萨心呐。表现在外面看破是智慧啊，充满了智慧，放下是禅定，自信本定 你生活的仪态表现在外面的是自在，得大自在。对一切众生随缘而不攀缘，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。你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，你就成佛，你就成菩萨了。这是要真正去做才行。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修观，修观两个字不好懂，现代的话是修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。我们过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错误了，宇宙人生要用宇宙众生，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，对于宇宙一切众生的看法。往年我们在初学，在李老师的麾下，李老师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众生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。我们才不至于迷惑。一切众生，我们今天讲人事物，把它分为这三大类。我们要看他的体，观察他的体，体是一念自信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识就是一念自信，观他的相，像是众缘和合而现的。般若经上常讲缘起性空，缘起是讲相，性空是讲它的体。那么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无有自性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几句话是叫我们观察相啊，现象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就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实在讲，你当真也当不了啊！你当真是你当真是打妄想啊，还是虚妄，哪来的真啊？你以为真的有个当真啊？错了，打妄想而已啊！你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啊？所以相是假相，是幻象，而且告诉你这个相根本就不存在，说根本不存在你就不懂， 我们在华严前面讲过啊，华严经后面还要重复很多遍，说明幻象之不实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呢，刹那生灭。佛给我们讲，有生灭同时，所以它不存在啊。我们今天感觉这些幻象会存在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它的转变，是它的相续，使我们在这个里面产生一个幻觉，哦，好像它存在。啊，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十年，啊，有些东西的时候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久，啊，我们看到一棵树，好像它有一千多年，啊，两千年，啊，这么久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它转变相续的幻象。而实际上呢，依旧是刹那生命。啊，没有一样是实在的。啊，所以相是假的。啊，用，你会用中，你就成就真实功德。功德是真实的，其他都不是真实的。你要用偏差了，你就造作业障啊，你就造业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会用中，哪一个不造业呢？啊，业里面有分净业、染业，染业里面有分善业、恶业，啊，还有一个所谓无记业，你必定在造业。善业、恶业，最低的标准，五戒十善。最低的标准呢，啊，与五戒十善相应的，你造的是善业；相违背的，你造的是恶业。啊，你变现就是。转变相续，这个现象呢，随你所造作的变现在你的眼前，相随心转呐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，这个话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我们的身体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容貌从心想生，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从心想生，啊，我们生活周边所有一切环境也是从心想生，啊，所以佛才说境随心转了，这是一句真话，这是个事实。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它就变现什么境界。 诸佛菩萨安住在正念，前面讲他住在定慧也，善巧安心止观，止观是定慧也，是正念所现的境界，是正常的。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就叫做一真法界。我们的观念有错误有偏差，看你错误偏差的幅度，前身大小不一样啊，所现的境界呢千差万别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十法界，十法界怎么来的啊？是我们的想法看法了偏差程度上不同啊，这个偏差程度越小，在十法界里的那个层次越高啊。我们想法看法与这个自信事实真相的偏差的幅度越大，这就变成了六道三途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十法界也是虚幻不实啊，梦幻泡影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在用上啊，在作用上，并且这些境界相